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7月18日，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再次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北京的西部、北部山区。 地铁金安桥站因为暴雨闭站，40名消防员排水3个小时。 京藏高速的滑坡路段已经修复通车。 突发山洪，北京延庆3名男子被困河中，消防部门紧急救援。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中国铁路北京局管内的多趟列车停运。 共赢未来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迎冬奥倒计时200天活动在张家口开幕。 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今天的这场降雨天气过程。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北京市再次迎来降雨过程。这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山区。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新。郭工您好。 哎，江宁清水你们好。 郭工好。郭工，这次降雨整体雨量我们注意到已经达到了大到暴雨的级别，那么目前降雨的情况怎么样呢？ 从全市的平均情况来看呢，就是一个达到了这个暴雨的一个这个级别。那么这次天气过程啊，大部分地区降雨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存在着分布极不均匀的这么一个现象。这次过程呢，西南部地区这个平均雨量是超过了110毫米，西南部地区就是房山和门头沟这两个地区，这个平均雨量是超过了110毫米，是大暴雨。个别地方呢，甚至是超过了200毫米，比如说门头沟的永定镇，雨量是多达230毫米，还多一点儿。离特大暴雨就只差20毫米的雨量了，就是说，如果它再下20毫米，就是个特大暴雨了。就是，特大暴雨量就是超过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了。就是这个地方就离特大暴雨就差一点了。那么像这个海淀的翠湖湿地，这接近了190毫米，雨也非常大。石景山的麻峪啊，以及部分地区，就是石景山的部分地区降雨量也超过了150毫米，造成这个低洼地段的明显积水。但是像这个顺义啊、平谷、大兴和通州的部分地区的雨呢就很小。这几个区的国家级的气象站中呢，除了靠近城区的观象台以外，其他的这个几个站呢，雨量都在10毫米以下。也就是说，有的地方呢是200多毫米，而有的地方呢只有几毫米，就不够10毫米。这个分布之不均匀呢，就是一目了然了。另外，这次过程雨量分布这个呈现的是西大东小这个特点。这个主要就是这个天气系统啊，受东边这个副热带高压的阻挡啊，它不怎么动，它这大部分时间呢都停留在咱们偏西一点这个地区，所以呢，咱们偏西的地方呢雨比较大，而偏东的地方呢就是雨比较小，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不过今天中午以后啊，这个系统是向东移动了一点儿，向偏东一点的这个朝阳还有通州，短时间内也下了明显的降雨，就是部分地区下了明显的雨。像这个朝阳的这个将台和这个潘家园，这个下午呢短时间内就出现了30多毫米的一个雨，这个雨势是比较急。还有像通州这个永二村，这个下午3点到4点一个小时下了33.6毫米，这就是短时强降雨了，这个雨势也是相当的急。那么今天傍晚到夜间啊，咱们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有这种这个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目前呢，像咱们这个海淀的部分地区，还有昌平的部分地区，还有这个顺义的部分地区，还有朝阳的北部， 还有咱们这个东西城区的这个偏北一些地方呢，都还是有明显的降雨，有的地方是雷阵雨，一般这个雷声还是比较响，那么未来这个三四个小时啊，降雨会逐渐的减弱和停止，到这个后半夜啊，降雨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降雨了，到明天早晨啊，是一个以阴天为主，这么一个天气，大部分地区是没有明显的降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郭博，那下周的天气怎么样呢？还会有雨吗？ 下周这个前三四天，都还是一个多雨的一个天气形势。目前咱们预报这前三四天就是周一到周四，目前呢这个有的时候呢是预报的是全市性的，有的地方是有的时候是预报的是这个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到之后呢就是周四以后，就是一个多云到阴这个天气为主，没有降雨，但是呢也要请大家关注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因为夏季天气这个特点它就是变化快变化多，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才能获取最新的一个天气信息。那么从下周的气温情况来看的话，特别高的时候没有，就是说目前咱们预报的就是超过32度的就是没有，最高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没有，但是呢它昼夜温差比较小，像这个最低气温都是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是23到24度，而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度以下，这样的话就它昼夜温差小，平均气温呢有点就是偏高的这么一个态势，这样的话就大部分时间呢天气是一个比较闷热的情况，是这样的，清瑞。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为了应对今天这场降雨，全市一共预支和待命3291支队伍，11.5万人，全市3个市级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库实行24小时值班，保障抢险救灾的需要。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了解一下。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降雨过程当中，城市主要道路都有哪些积水点位？目前的处置情况怎么样呢？ 通过市水务局的积水监测系统和巡查呢，发现积水段路目前是6处，分别是石景山区金安铁路桥、昌平区东冠市东路桥、兰泰铁路桥、丰台区桥西街铁路桥、刘庄子铁路桥、门头沟均温路铁路桥，这6处。那从目前官方发布的消息来看呢，积水比较严重的金安铁路桥是紧急调集了排水集团、自来水集团等多个部门应急支援，在今天上午10:15完成抽排，恢复了路面交通。而其他积水点的情况，目前是防汛办正在向各区收集信息。主持人， 那为了应对今天这场降雨啊，水务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这场降雨是提前2天就预报了，所以水务部门也是提前进行了准备。排水集团的11座再生水厂提前就为管网腾出空间，87座泵站的调蓄池和初期雨水池在降雨前也都排空了。那另外各区的水务和河道部门也是提前降低了河道水位，保证行洪的安全。今天早上排水集团启动了防汛特级响应，11座再生水厂用最大的能力去抽升处置，为管网腾出44万立方米的空间。那在整个降雨过程中，排水集团运营范围内的主要道路没有出现积滞水的情况。另外呢，降雨过程中，市水文总站针对北运河流域的沙河闸断面可能出现每秒400立方米的洪峰，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提示，预计从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本市的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区局部区域的这个山区山洪灾害风险比较高，提醒市民要远离山区河道和沟谷。那么也提醒市民，因为近期降雨比较多，山区的土壤含水率已经是比较高了，在降雨过程中以及降雨过后，要尽量减少到山区和浅山区游玩，确保自身安全。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感谢佳佳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记者从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今天早上5点半开始，石景山区境内突发强降雨，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区域。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抗洪抢险应急分队迅速响应，累计接警33起，出动49车次、320人次，奔赴各救助现场展开处置，同步启动应急预案，先后调集后勤保障、排水装备、油料保障和应急食品等4大类300多件物资，同步开展救援任务。 在石景山区，今天地铁金安桥站外积水严重，6号线金安桥站雨水倒灌，采取了封闭措施。那么现场情况如何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今天下午前往现场探访，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7月18号下午1点左右，记者来到位于西五环外石景山区的金安桥地铁站 C 口处，看到地铁站外没有乘客聚集，地铁乘务人员正使用扩音器进行相关宣传和疏散工作。 坐6号线的乘客去杨庄坐啊！ 本站进不了站啊，坐不了地铁啊，坐地铁最近在杨庄地铁站啊。 记者向现场地铁工作人员了解到，目前车站内的积水都已经排完，仍然在 B 站抢修中，具体通车时间还没有确定。 那您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开通？ 不知道，我不清楚，现在进不了。 另外，工作人员还表示，有出行需求的乘客可以到就近的公交站或距离金安桥最近的杨庄地铁站乘车。 坐地铁从杨庄地铁站进站啊。 记者在现场看到，金安桥附近地面上的积水也已经基本排除，金安桥上和桥下主路、辅路都已经正常通车。记者询问了路边的地铁抢险救援人员， 那个里头排水排完了吗？ 排完了也进不去。 为什么呀？ 就停运了。 啊，那什么时候能开啊？ 这一站不知道。 随后记者也随机询问了几位拖着行李箱前来金安桥地铁站乘坐地铁的市民，他们都表示突发状况可以理解，目前已经调整出行线路，打算去附近车站乘车。 对， 他 不是让我们坐到杨庄吗？ 淹了，然后进水了都。从那个杨庄，他们说从杨庄站去。 您现在是在等公交是吗？ 对， 我坐，他说坐公交坐3站，确实能理解。 今天京藏高速公路山区路段进京54+900公里处主路外边坡，因为连日的降雨，土质疏松导致局部滑坡，山石滚落到主路上，影响道路通行。经过首发养护公司对这一度的路段的紧急清障修复和路面清洗，在封闭靠近山体超车道的基础上，道路已经在下午2点50分开放交通。 受今天早晨强降雨的影响，房山区佛子庄、霞云岭等地的公路发生小面积山体塌方，房山公路分局第一时间快速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 截至今天下午1点，因为分局管养的山区道路山体含水量饱和，造成60路、军红路、石峡路、京昆路、新四路、周章路等6条道路9处道路阻断，塌方总量大约231立方米。分局出动抢险队员57人、机械设备25台套，抢通军红路、新四路、京昆路、石峡路塌方点位4处，清理塌方163立方米，现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另外，河道水位上涨造成分局管养的京昆路等5处道路路面过水，一共出动抢险人员44人，排水设备14台套，已经抢通2处，其余3处预计在今天的晚9点具备通行条件。 截至目前，分局在地质灾害易发路段已经增设警示标志30套，并安排路口值守20处40人，流动巡查11组22人，请广大司机朋友们避免山区出行，配合公路值守人员指挥，不闯卡，平安出行。 在昨天晚间，延庆区普降大雨，局地暴雨，多地最大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在今天的凌晨5点01分，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因为河流涨水，有人员被困，无法自行脱困。延庆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求助之后，立即调派全勤指挥部及2个消防站、4部消防车赶赴现场施救。 消防指战员到场后，经侦查发现现场是山洪突发，导致有3名男子被困河对岸，抱着柳树无法脱困，已经体力不支。经过4个小时的努力，成功将3名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点。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延庆消防救援支队永宁消防救援站的站长张硕。张站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 那么这次山洪突然爆发，导致3人被困，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当时是我消防救援站啊，共出动3部消防救援车。我3部消防车到场之后啊，我立即决定啊，利用橡皮艇啊进行施救。然后就是说，利用橡皮艇横渡60米宽的啊一条大河，进行施救。我们横渡过这条大河之后啊，再选择固定好啊，导向绳，然后做好双重保护后啊，再利用保护绳，然后再去在这个小河啊，还有一条小河上面的一棵柳树，然后有3名被困者啊，已经就是说在那个位置啊，当时3名被困者啊，已经就是说达到了体力透支啊，并且啊出现了低温症的情况。然后我们五个人啊，并且就是分配成啊一人保护一人的原则，然后将咱们3名被困者成功救上岸。 张站长，你们也辛苦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山洪在延庆出现也比较罕见啊，那么市民可以做哪些必要的防范呢？ 在这里啊，延庆消防啊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当前啊正值汛期，当面临啊洪水时啊，要及时啊往高处躲避， 被水围困无法脱身时啊，应立即拨打119报警，切勿贸然涉水。此外啊，强降雨啊导致山区地质灾害啊危险性比较高啊，周末外出游玩时啊，应尽量避免山区和河道等地域游玩啊，以免发生意外情况。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站长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啊，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好，那目前延庆区降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来连线延庆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景哥来了解一下。景哥你好。 嗯，主持人你好。 来，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延庆区的最新情况。 嗯，好的。根据延庆区气象台预报呢，目前延庆区已经解除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影响延庆区的降雨云团呢已经减弱移出了。那么目前呢，本区呢是处于一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山洪灾害风险的预警当中。那么今天下午一直到今天晚上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雨量是不太大的。那么未来三天呢，也会是多降雨的一个天气。那么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在山区以及浅山区呢，可能会出现强降水所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积水，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多多注意防范。那么同时呢，受到了本次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延庆区21条靠近这个山区的公交线路呢是采取了停驶的措施。那么具体停发时间呢是7月18号的早晨6:30一直到7月19号的6:30。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市民们合理安排出行，极端天气谨慎出行。嗯，主持人就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于景哥带来的报道和提示，再见。 嗯，再见。 北京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提示，预计到今天傍晚，北京市的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区局部区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广大市民远离山区河道和沟谷，确保自身安全。 再来看铁路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中国铁路北京局管内的多趟列车停运。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来了解一下。小畅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目前有哪些列车受降雨影响停运？对于广大旅客有哪些提示呢？ 截止到目前呢，受持续降雨影响导致北京地区今天停运的列车呢，主要有北京到张家口间有535次、有536次，北京北站到怀柔北间的 S515 和 S516次，怀柔北到北京北间 S512次，北京北到古北口间的 S501、S502次。还有就是北京到德州间的快7729次、快7730次，北京到清河城间的快5525次、5526次，北京西站到邯郸间的快5217次、快5218次，北京西到涞源间的快5295次和5296次等列车。另外呢，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今天中午11:10，铁路部门呢对京通线关高站到兴寿站之间采取封闭措施，导致途经这一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同时呢，也导致今天的市郊铁路 S503次、S504次、S517次和 S518次等停运。还有就是今天的快1015次、4471次、4474次，以及明天的4472次、4473次列车停运。今天下午4:40呢，铁路部门又对京九线衡水到大葛村之间采取临时封闭的措施，导致部分列车晚点运行。铁路部门也在组织线路排查、设备巡检等工作。请广大旅客呢及时关注北京铁路官方微博或者是车站公告来获取相关的信息，妥善安排好出行。那么已经购买这些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主持人， 好，感谢小畅带来的报道，再见。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看机场方面，不只是北京，今天全国多地都出现了雷雨天气过程。北京两座机场部分航班出现了延误和取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了解一下。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今天这场降雨对机场方面造成了哪些影响？目前机场的情况怎么样呢？ 因为今天确实是因为由于这个全国多地的雷雨都是给航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像南京、南昌、福州、厦门、广州、深圳、南宁和海口等地的机场其实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雨，而北京方面的雷雨是在不同的时段影响着机场的航班，像早上的首都机场就有过短时的雷雨，那么机场也是一早就启动了预关门协同联合的机制，也是联合空管、航空公司和机场等保障单位全力以赴和雷雨赛跑。那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情况，首都机场的今天是计划航班是1059架次，旅客会达到14.87万人次。那么截止到下午5点钟，已经执行580架次，取消86架次。那目前的首都机场仍然是处在一个雷雨天气影响当中。那么首都机场南部的雷雨回波发展加强，并且缓慢北抬，受其影响的预计是在下午5点10分到6点半，首都机场有雷雨。而大兴机场呢，昨天也是提前的调减了部分的航班，那么今天大兴机场是计划执行航班747架次，预计运送旅客是10.8万人次。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钟，大兴机场临时取消航班是4架次，延误52架次。那目前的大兴机场雷雨回波已经向北移出。那么受今天傍晚发布的一个天气晚报显示呢，预计是广州、深圳、郑州机场在18点到明天的24点，珠海、南昌、长沙、石家庄机场今早的18点到22点短时有雷雨。那么明天的合肥机场是早上凌晨0点到5点钟，重庆机场凌晨5点到早上8点，南宁机场11点到24点，海口机场13点到20点，太原机场15点到17点短时有雷雨。那么所以是请近期要出行的旅客一定要关注一下出发地、目的地以及所经航路的这个天气，要确定一下航班的动态。 好的，谢谢思萌带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思萌。 再见。 还是和降雨有关。最近通州区九棵树金桥时代家园的居民王女士反映说，7月13号大雨过后，小区南门附近地下泥土松动，路面坍陷出3到5平方米左右的坑口，而自己的车就停在坍陷的路面上，路面塌陷无法预料，而塌陷位置又位于密集的居民区，因此他担心会有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排查。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居民王女士反映，自家小区南门位于通州区云景南大街，在7月13号的大雨过后，南门附近的地下泥土松动，路面塌陷出了3到5平方米左右的坑口，而自己的车就停在塌陷的路面上。 属于九棵树这边有个金桥时代家园南门，我这个车在路边上停着呢，然后它出现个大坑就陷下去了，车在里面前半截陷着呢，出不来。 随后属地相关部门对塌陷坑位进行了回填。王女士反映，由于路面塌陷无法预料，塌陷的位置又位于密集的居民区，因此她担心有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排查。 是用那个水泥罐给灌上了，就在那个小区门口。 对于王女士的担忧，记者致电属地通州区九棵树街道金桥时代家园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塌陷部位目前已经完成回填，初步估计是由于此前在小区南侧修建地铁配电线路时开挖回填后的土方松动，在降雨后出现了空谷塌陷，而隐患的排查需要了解施工开挖时的具体情况。 门口那的坑当天填上的，说7号线挖坑埋那线，可能是因为雨水太多，那个土就松了。 他那线有没有说咋布的？通过咱院里吗？ 不太清楚。然后那个挖这些东西，到时候还得问物业。 对于此前开挖过部位的走向，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此前电力管线开挖和填埋并没有经过小区内部。 当时没跟咱院里施工，就是在挨着马路边上那一排那一溜嘛，让咱们再排查排查线路。我把这问题反映给俺们领导。 对于塌陷回填和隐患排查工作，记者致电属地九棵树街道办城市管理办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开挖是为了南侧地铁7号线万盛东站和群芳站修建电路输送系统。对于塌陷回填的坑位，目前已经由街道组织力量进行了水泥灌注，正在和此前的建设部门联系加固，并做好隐患排查和公示。 这是地铁7号线那边的配电，应该是工程的一个小失误吧，可能也算是。但街道这边当时也给往里反正填都填上了，我们也和地铁7号线那边联系了啊，让他们如果有结构问题赶紧去修正。我们巡查的相关人员在那里，一旦有情况及时行动填土， 得公示一个图纸。 对，我们赶紧让他检查吧，这不是小事儿。 北京入汛以来已经多次发布暴雨预警，在此也提示广大市民，发现开裂的地面、流动塌陷的土方以及漏水漩涡，请注意绕行并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同时也希望相关市政部门做好隐患排查工作。 好，18:2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共赢未来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迎冬奥倒计时200天活动在张家口开幕，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即日起，招商银行金小葵全国少儿绘画大赛可以报名了，获奖作品可以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正式图书出版物哦。赛事报名详询北京各网点，或登录招商银行 APP 北京专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将迎来倒计时200天。7月19号，北京冬奥会开幕将迎来倒计时200天。今天到明天，共赢未来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迎冬奥倒计时200天活动在张家口举办。今天晚上7点，在张家口国际会展中心，1000多名中外小使者将会齐聚张家口赛区，载歌载舞，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多国青少年共同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到来。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青。进青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那么进青，你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张家口国际会展中心。那么再过20多分钟呢，这个晚会就开始了。刚刚小朋友们还在紧张的彩排，他们也唱起了一首歌。我刚才记了一下，这歌词大意是：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语言和衣裳，我们一起向着光飞翔，共赢未来，把明天画成最美丽的模样。这个悠扬的歌声啊，飘荡在耳旁。我刚刚采访呢，参加今天演出的孩子们有来自北京东城区景山学校的孩子们，他们会带来具有异域风情的蒙古、俄罗斯和非洲舞蹈串烧，还有重庆沙坪坝地区的这个儿童艺术学校的孩子带来的是重庆的灯，他们将展示山城的多彩之美，还有来自我们河北大厂、四川都江堰等等这些地方的孩子们，待会儿呢也将通过现场视频连线俄罗斯、德国、西班牙等7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小使者，他们呢会身着各自民族服饰，共同唱响一首歌。那么刚刚呢，我采访了来自古巴的娜娜，她呢是来自北京八十中，她说她从小就学习芭蕾舞，但是来到中国之后啊，就开始练习中国舞，然后他就真的爱上了中国舞。他说虽然今天他是来唱歌的，但是他希望可以也给其他人看到他跳舞的能力。他觉得中国舞能表达感情，而且特别美丽，他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他说还把自己擅长的这个古巴舞蹈展示给这个北京和张家口的同龄人，也被很多人录制成视频。我问他待会儿怎么介绍你的名字呢？他说他的原名叫安图娜，但是呢希望我们称呼他为娜娜，因为他更喜欢这个中文名，就是能够在这儿能够感觉到这个在北京冬奥会的倒计时200天之际呢，所有参加活动的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都想在这场为全世界青少年奉献的多元文化世青盛宴上发出2022年相约北京的盛情邀请，表达对冬奥的热切期盼。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进青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目前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迎来最后的冲刺阶段，竞赛场馆呢已经通过了雪上和冰上测试活动的考验，非竞赛场馆也已经相继完工。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赛时驻地以及新闻媒体中心分别于6月27号和29号完工，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 北京冬奥村分为居住区和运行区这两部分，赛时居住区将为各国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提供住宿、餐饮、医�疗等保障服务，共2338个床位。赛后将很快转换为北京市人才公租房，面向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人才配租。运行区主要为代表团注册、 办公、安保、礼宾等功能。运行区在去年12月开工，今年5月31号完工并交付北京冬奥组委。这次居住区的交付标志着冬奥村全面进入奥运时间。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主体项目总建筑面积41.9万平方米，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开工最晚、规模最大的新建项目。2022年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作为冬奥会临建场馆，包括国际广播中心和主新闻中心两部分功能，是全球注册平面媒体以及转播商的赛时媒体总部。 冬奥会期间预计将接待3000多名文字及摄影记者，大约12000名转播人员，是报道和转播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盛况的国际新闻编辑部和电视信号制作传输中心。同时，主媒体中心又是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以及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的赛时指挥部。 在场馆建设当中，北京冬奥组委尤其重视低碳管理工作。日前，北京冬奥组委联合北京市政府、河北省政府联合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案》，采取碳减排和碳中和措施，实现北京冬奥会低碳目标。其中首要目标就是要建设低碳能源示范项目，建立适用于北京冬奥会的跨区域绿电交易机制，综合实现100%可再生能源，满足场馆常规电力消费的需求。 北京冬奥会为雪商项目研究制定的绿色雪商运动场馆评价标准，在国内外还是第一次，填补了行业空白，不仅将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理念融入到雪商运动场馆建设的各个环节，也为国际雪商运动场馆绿色建筑标准完善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所有新建室内场馆全都达到绿色建筑3星级标准。在北京冬奥村、延庆冬奥村和五棵松冰球训练馆分别建设了超低能耗示范工程，既有室内场馆通过节能改造达到绿色建筑2星级标准。在国家速滑馆、首都体育馆等四个冰上场馆采用全球变暖潜能值为一的二氧化碳制冷剂，这在奥运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引领作用，获得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肯定。 另外，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工作在持续进行中。2017年2月，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计划启动。截至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经成功签约45家赞助企业，包括11家官方合作伙伴、11家官方赞助商、10家官方独家供应商以及13家官方供应商。7月13号，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迎来首家赞助企业入驻，未来陆续将有20多家企业陆续入驻，这也标志着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建设进入新阶段。 在特许商品方面，北京冬奥组委目前已经先后开发了15个类别、3700多款特许商品，既有纪念性强的徽章、油品、工艺品、贵金属和金银纪念币等收藏品，也有实用性强的服装、文具、伞具、箱包、户外用品等。每月第一个星期六的特许上新日，不仅能给消费者带来琳琅满目的商品，全国各地陆续开业的特许商品店也将给冬奥会的氛围传播开来。 由北京冬奥组委主办的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今天在王府井大街工美大厦1层启动。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同时设立，赛前每周六和赛时每天，徽章交换中心都将组织奥运徽章的交换活动。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您是排第一个，想买什么？ 奥运交换中心那枚徽章。 为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特别推出的奥林匹克格言徽章、奥林匹克价值观徽章和徽章交换中心纪念章也在当天开始发售。王府井工美店早上一开门就涌入了早已排队等待的徽章收藏爱好者。夏先生还替外地的冬奥徽章收藏爱好者带货。 你买了几个？ 6枚，我也是帮别人也买，外地的常有。 排在第3位的是一位头戴牛仔草帽、帽檐上挂满徽章的马列。 这就是2008年当时西班牙队的帽子。奥运带来更多的激情吧，看运动员们在场上的拼搏，就特别给人那种激励感动。另外也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支持。 您现在收集了多少枚冬奥徽章了？ 上千了，所有奥运徽章加起来已经上万了。 买到徽章的人们来到同一个展厅的另一个展区——徽章展览区。本次展览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60位奥林匹克徽章藏家制作的936个标准展盒，展出徽章9000多枚，是目前为止最专业、最大规模的一次奥运徽章展览。 展板上有张不清小朋友的杯子徽章。 你今年几岁啊？ 90吧。 那你现在就开始懂得奥运徽章了是吧？ 我中1年半。 你觉得这个奥运徽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对你来说， 不仅它能去交朋友，而且它还能去了解一些关于奥运的知识，去了解体育。 他的母亲杨洋说， 他从第一枚击剑徽章开始攒起，他在这方面他自己有自信，然后也敢跟别人交流。 说话的功夫，他的儿子张伯清就跟奥运徽章收藏爱好者马烈交换起了徽章。 哎，这个，哎，这个行吗？ 行，你摘一 块。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冬表示，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是历届奥运会中开放时间最早，也将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官方徽章交换中心，为奥林匹克徽章交换文化带来新的生机。 这个也是一般的体育赛事的时候徽章爱好者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交换徽章。那我们呢，把它比较早的开起来，我们每周六都欢迎大家来交换徽章，让大家更加关注冬奥会的筹办，也更加关注我们冬奥的特许商品。 开幕式现场摆放的一台机器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台个性化徽章制作机，只要48块钱就能得到一枚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徽章。 大家在这儿现场照相，就可以把每个人的照片做在徽章上，制作一个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徽章，而且现场立等可取。通过这些方式呢，让大家能够来享受奥林匹克的文化。 近日，携手迎冬奥，同心跟党走，延庆区两区建设体育科技企业签约，继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活动，在中关村延庆体育科技前沿中心、创新中心顺利举办。北体大体育产业集团等9家体育科技企业与中关村延庆源投资公司签约，延庆区体育科技产业进一步壮大，迎来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延庆将拥有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车雪橇中心、北京市冰上训练中心等冰雪产业专业场馆，石金龙滑雪场、孟启园室内滑冰滑雪场馆等冰雪设施都已经形成了成熟完备的冰雪运动运营体系。众多冰雪爱好者纷纷聚集在延庆区，这些都为延庆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多元的应用场景资源。随着冬奥会的临近，越来越多的体育科技企业和优质项目将目光投射到延庆区。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来临之际，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北京市体育基金会、西城区体育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京宝杯京津冀冰速球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在乐坛体育馆举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乐坛体育馆比赛现场，记者看到这里铺设了4块10米乘10米的仿真冰板，用旱冰模拟冰速球比赛环境。红蓝双方各两人，在相当于半个羽毛球场地上，中心有一个大圆圈，双方用脚踢旱冰球，将对方的球撞出圈外，最后留在圆心球多的一方获胜，很像冰壶球的比赛。来自本市各区的27个代表队参加比赛，大赛分为公开组和街道组两个组别，项目设置为男女混合团体赛。西长安街街道和黄城根小学等代表队获得街道组和公开组前8名。获得1、2等奖的队伍有资格代表北京晋级参加第二届京津冀冰速球大赛总决赛。据了解，今年的第二届京宝杯京津冀冰速球大赛总决赛由河北省保定市举办，活动主题是冰速情中国梦。北京赛区的比赛是西城区作为庆祝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的重要活动，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据介绍，冰速球运动是清朝皇宫里开展的冬季运动，后来演变成老北京民俗运动项目。经过西城区体育局和西城区冰速球协会多年的推广，第一届京津冀冰速球大赛去年9月在国家会议中心的东博会冰速球展区开赛。 北京2022年冬奥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最新统计，我国冰场和雪场的数量以及大众冰雪覆盖面大幅提高。我们来听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个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区，建成了全国首个冬奥社区，8所市级冰雪运动特色校，10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全区实现了中小学生100%上冰、冬奥知识100%进校园、体育老师、舞蹈老师100%完成冰上技能培训3个100%。 石景山区每年参与群众性冰雪体育运动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0万，占全区人口的1半以上。我们已经形成了石冰6雪这样的设施布局。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最新数据，到今年初，全国已有654块标准冰场，较2015年增幅达317%，已有803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2015年增幅达41%。 无论是在我们传统的地区，还是我们的这个新兴的地区，都有我们冰雪爱好者在这个上冰上雪。 从参与全国大众冰雪季的地域范围来看，已经从2014年第一届时的十个省市区参与，到2020年第七届时，全国31个省市区全部联动。冰雪运动在群众当中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好，北京时间的18:40，在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稍后见。 稍后见。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全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18:41，这里是清瑞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1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7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无症状感染者4例。 据通报，新增的1例本土确诊病例在龙川县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新增的1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近期居住在缅甸，7月14号到7月16号从陆路口岸入境。其按闭环管理要求转运到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7月17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微博的消息，7月17号0点到24点，北京新增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4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 确诊病例124都为中国籍。7月15号称同一航班从阿联酋到达北京首都机场。确诊病例3为中国籍。7月12号从英国出发经丹麦。7月13号到达北京首都机场。 我们再来关注疫苗方面，3到17岁人群可以紧急使用新冠疫苗。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日前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部门组织论证，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批在3到17岁人群中紧急使用。用于3到17岁人群的新冠疫苗1期2期临床实验数据是怎样的？接种之后是否会有不良反应呢？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副总裁张云涛表示，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得附条件上市批准以后，继成人使用之后，继续开展了3到17岁人群的扩大临床试验。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3到17岁年龄组在河南完成的1、2期临床试验来看，3到17岁人群免后中和抗体阳转率为100%，中和抗体和阳转率与成人组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国药集团的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冠疫苗在前期获批成人组的同时呢，我们就启动了3到17岁这个年龄段的安全性和免原性研究。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呢分成了3部分，3个年龄组，一个是3到5岁，另外一个是6到12岁，13到17岁。那么又把它细分成3个年龄段，系统的在河南现场来做了安全性和免原性的观察。从我们观察的数据来看呢，首先讲安全性，安全性数据还是符合预期要求，还是比较好的。跟成人相比呢，没有增加安全性的风险。安全性主要是以局部的疼痛和全身的发热为主， 主要是一些一级的不良反应，那么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那免疫原性来看呢，它跟成人组和老年人组来免疫原性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呢在一二期临床研究的过程中呢就形成了一些数据，那么证明了这个疫苗可以在3到17岁这个年龄段使用。其实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是从13到15开始做，然后再下推到那么6到12，再下推到3到5这样一个顺序来做的。因为为了确保安全性，因为大家知道儿童的青少年的免疫系统的发育呢还不一定成熟，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是处在一个生长期，我们呢为了负责任的来做这些实验呢，就是采取这么一个倒推年龄组的办法，一段没有问题再往下做另外一段，另外一段没有问题再往下做下一段，这么一个设计来系统完成一二期临床研究的。获得这个数据以后呢，我们也向国家药监局呢在4月份呢就提交了相关的数据。 6月6号，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3到17岁小年龄组的免疫桥接临床实验，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启动，评估900名3到17岁不同国籍的健康人群疫苗接种后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张云涛表示，总体数据显示安全性较高。 我们呢在阿联酋现在也启动了一个3到17岁，他们本国也启动了一个3到17岁的临床研究的数据，临床研究也是分为这3个年龄段逐渐在推。那么从现在呢已经完成的接种来看呢，安全性数据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免疫原性数据呢正在筹学，在观察过程中，国内国外我们都开展了这样一个临床试验，支持3到17岁的人群呢，就是安全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安全性很良好的情况下，免疫原性呢也符合预期要求的情况下呢，就向药监当局申报。所以呢，联合联控机就根据我们的数据，经过严格的专家审评和答辩呢，现在呢终于批准了这个年龄段呢紧急使用新冠疫苗。 在采访当中，张云涛多次提到，儿童青少年都是免疫屏障构筑的重点人群，而疫苗的安全性又是这类人群临床试验中考虑的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什么3到17岁年龄段新冠疫苗压轴使用的原因。这次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批的，还只是在3到17岁人群当中紧急使用。张云涛表示，预计在一年之后，这款疫苗有望正式上市。 青少年呢是在生长发育时期，你到3到17岁，它有个免疫系统呢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应该讲这部分人群呢，安全性数据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那只有我们在一般的疫苗都是在成人和老年人做面推广以后，逐渐的下降的后面的人群，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国外的大厂家的疫苗也是采用这个技术路线来做的。总体来说，3到17岁的这个年龄段注射这个新冠疫苗的要求和18岁以上年龄段注射这个疫苗的要求的说明书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有4个禁忌症，有16个谨慎使用。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呢，就是正常的按这个说明书使用要求，只要符合要求，我觉得都可以接种，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要求。现在呢，3到17岁只是紧急使用，而且还没有批准这个附条件上市。我们会呢，后续的再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呢，达到附条件上市的要求，将来呢能够纳入整个正规的上市，不会太长。紧急使用的期限一般来说都是1年左右，我们会在近几个月之内吧，就会把大量这个儿童使用后的数据提交到监管当局。因为扩大年龄区以后，紧急使用以后呢，你的人群会更多，会收集更多的数据。 小空间大生活，百姓身边微空间改造行动计划项目竣工总结大会今天在北京建筑大学召开，全市遴选出的首批8个小微空间试点项目目前全面竣工，交付居民使用。通过市区两级政府主导、高精尖智库引领、公众全面参与，微空间改造促进了基层治理的提升，解决了一批群众家门口的急盼愁的事情。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烤鸡、酱鸭腿、四喜丸子，还有那个 中午11点多，家住西城区厂甸11号院2号楼的张江平到楼下的老年餐厅买饭。他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的自行车棚， 车棚呢比较黑，就是车堆的也没有特别大的次序，基本上不怎么进去，比较浪费。现在改造的又亮堂又宽敞，比方说家里来人了，打点饭菜在这儿坐着吃，特别的干净。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自从启动和平谈判以来进展缓慢，阿富汗政府的主要诉求是尽快和塔利班达成停火协议，但塔利班一直主张以打促谈，意图通过军事进攻扩大地盘，争夺阿富汗局势的主导权，并为和谈增添筹码。而且自从美国和北约部队今年五月份开始大规模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更是加大了进攻力度，声称已经控制了85%的阿富汗领土。另外，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阿富汗未来的政治架构问题上分歧严重，就阿富汗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法律体系、女性权益以及塔利班今后的政治地位、权力分配、武装人员的去向等问题，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不过塔利班日前也释放出部分和平信号，本月7号到8号，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对话，双方在会后发表声明，一致认为战争不能解决阿富汗危机，应致力于政治解决当前的危机。塔利班发言人近期也曾表示，阿富汗和平谈判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加速进行，希望一个月后能够达成书面和平协议。因此，各界对此次双方的和平谈判都寄予厚望，希望双方能够借此机会以对话代替战争，真正找到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路线图。 2020年9月，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在多哈展开和平谈判，但是由于分歧众多，再加上双方武装冲突频发，谈判进程缓慢。今年5月，双方宣布在多哈开始新一轮和谈。 近日，双方针对阿富汗未来宪法、停火政治路线图、过渡时期的政治安排等议题进行了协商，但截至这一轮谈判开始前，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而在和谈艰难推进的同时，阿富汗国内仍然是硝烟弥漫。有分析认为，塔利班一直主张以打促谈，意图通过军事进攻扩大地盘，争夺阿富汗局势的主导权，并且为和谈增加筹码。 塔利班日前声称已经控制85%的阿富汗领土，那么如今在卡塔尔的谈判是否有望迎来突破的契机呢？这轮谈判会不会取得实质性突破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我认为是比较难的，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塔利班和政府之间啊，在两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尖锐对立，一个是关于国家未来的这个特征啊，未来的架构，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那么政府呢，当然是希望维持阿富汗现在伊斯兰共和国这样一个架构了，但塔利班呢一直坚持他们仍然是伊斯兰酋长国，是吧？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啊，这样是整个国家的性质是完全对立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权力分配。那么从阿富汗政府来讲啊，甚至于我个人认为啊，现在实际上周边国家来讲，都希望是塔利班呢进入到这个政治主流来啊，就是把塔利班纳进这个政治体制了。但塔利班呢是要平权的，重新分配权力，而阿富汗政府呢是希望就是以自己为主导，把那个塔利班吸纳。所以根据这两点来看啊，这个谈判要短时间内啊，就是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谈判中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之难。 我们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按照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公布的出场顺序，希腊代表团第一个出场，难民奥运代表队第二个出场，东道主日本最后出场。 按照新的规定，未来几届奥运会东道主将会倒数出场，美国和法国分别排在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其余代表团出场顺序将按照日语50音的顺序排定，中国代表团是在第111位出场。 中国代表团17号晚间宣布，朱婷和跆拳道名将赵帅将会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将在主教练郎平的率领下再次向冠军发起冲击。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三批成员今天飞抵日本成田机场。这一批出征的队伍包括中国曲棍球队、拳击队、射击、气手枪队、跆拳道队、体操队、网球队和羽毛球队。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好，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